饽饽 ，oven oven oven oven oven oven， 玩具 ，vegan vegan vegan vegan vegan， 玩玩耍游戏 ，vin bi vin bi vin bi vin bi vin bi， 坏败坏毁坏 ，vu zhen bi。俄乌争辩，俄乌争辩，俄乌争辩，俄乌争辩，坏，恶劣，凶恶，俄赫，俄赫，俄赫，俄赫，俄赫，俄赫，坟坟墓 ，a 夫 ，a 夫 ，a 夫 ，a 夫 ，a 夫，驴 ，a 恨。A 恨 ，A 恨 ，A 恨 ，A 恨 ，A 恨。龟 ，A 呼嘛 ，A 呼嘛 ，A 呼嘛 ，A 呼嘛 ，A 呼嘛。讨厌，嫌恶。A 么登别 ，A 么登别 ，A 么登别 ，A 么登别 ，A 么登别 ，A 么登别。讨厌厌烦厌恶 ，a 闷瘪 ，a 闷瘪 ，a 闷瘪 ，a 闷瘪 ，a 闷瘪，或者或是 ，a 起 ，a 起 ，a 起 ，a 起 ，a 起，到底自然总得 ，a 七不 ，a 七不 ，a 七不 ，a 七不 ，a 七不 ，a 七不。所有一切烦 ，a ten a ten a ten a ten a ten a ten， 欺骗哄骗欺诈 ，a ten bi a ten bi a ten bi a ten bi a ten bi a ten bi， 总之总而言之，终究总要 a ten 七波 a ten 七波。艾特勒七波，艾特勒七波，艾特勒七波，艾特勒七波。记住，记忆，记录。俄真别，俄真别，俄真别，俄真别。哎，俄真别，俄真别，俄真别。霸占，占据，掌管。俄真勒别，俄真勒别，俄真勒别，俄真勒别。俄真勒别。